嗨， 哎，好耐冇齐人啦，大家好，大家好。喂，深宵版唔识唔讲又嚟啦，第六集。 深宵啊，而家 系深宵，而家系一点几？喂，咁就冇啊，找翻少少数俾大家先，因为之前又讲平湖，又讲岸田咧，一路俾阿汤告老师咧就骑劫咗啊。咁佢的而且確都好講得好清楚嘅，咁啊，我哋都好願意俾佢騎劫。咁但係應承得大家嘅嘢咧，都要講講嘅。咁啊，有出幅相先啦。上次我哋喺嗰度睇完人妖過夜嗰度嗰啲地方，快快速速講。係啊，嗱，今場係咁樣嘅。好，下張。哇，呢度咧就係我講嘅平湖零零後啊。咁嗰啲標題咧，全部唔係老吹嘅，真係有零零後嘅啦。大家睇睇佢嘅樣啦，睇下佢啲手嘅動作喺度搞緊啲乜嘢。嗱，轉頭係春代按摩噶啦，不過我冇相。冇影到 喂，冇相冇真相啊，师傅。 嗱，系啊，嗱，够晒青春嘅，我就普通嘅啫，大家得闲去揾下佢啦。喂，這個、呢个咧系边个嚟噶？ 你咁似我嘅？ 系啦，嗱，四哥，喂你， 哦，我记得， 你做乜偷影 啊？去唱钱嗰阵。 系啦，唱钱嗰阵。 我哋冇晒人民币。 嗱，佢喺平湖咧就只要。盡量發揮香港精神啊！周街溝女，連金鋪嗰個都溝埋。 我見我幾靚啫。 咁你中意有冇佢同佢上床啊？ 溝唔到啦。 點解有冇攞電話？ 有冇攞電話啊？ 冇啦，冇啦。 喂，唔好毒食喎，分出嚟好喎，話明講。喂，好下張嗱，呢度咧就是、硬田嗱，嗰晚咧。Angel 欣有段片嘅 ，Angel 就泯滅咗我嘅名誉啊嗱，咁啊，即系喺人哋间场度偷拍我都系冇死噶啦，咁啊我拍嘅。咁就實在即係好難拍到嗰個面貌俾大家睇，即係只能夠下半身。 你講解清楚啲，呢、這個係過夜嗰度。 過夜岸田嗰度，頭先嗰啲係平湖嗰度。第一張相係岸田，即係過夜到嗰度嗰個牆啊。 呢、這個係揼骨嗰度，係嘛？ 揼骨冇錯。 我哋喺岸湖過夜揼骨嘅。係、okay? 岸田。 岸田 OK。 好，下張。嗱呢度咧就係播片啦。平和嗰条靓妹啊！嗱，好嗱，喂呢度，哇呢、這个先至真系阿四哥变咗山鸡。 大家食唔食山鸡？山鸡而家好似四腿啊！叫鸡之前嘅心情系最忐忑不安。嗱，呢间房两张床。佢打算，我哋打算互相研究對方條女點樣。 嗱，stop 啊 stop 先，你講你講。 不如我解釋一下呢條片點嚟啦。首先咧就係、是。之前嗰晚咧已經好撚坎坷噶啦，一入到去咧諗住過夜喎，跟住揼骨，跟住咧佢話間場正啊嘛，點知一去到咧？条捻样原来玩开人妖啲口味真系我哋系常人系理解唔捻到嘅，嗰啲真系探险变遇险啊！ 嗱，四点钟夜晚咧，真系个个收晒工噶啦，都仲有两个后生女俾你哋拣到咧，都真系系 系 打碌晒卡噶，大佬。 好彩我发挥狮子山嘅精神，坚持再坚持啫。 定系你迷糊自己当咗对方系唔知咩？ 哇！跟住嚟到呢一度，呢间房系搞咩咧？你记唔记得啊？ 第二日嚟 呢间房咧，系我哋唱完头先嗰个雀仔 K 之后咧，跟住上咗楼上。 平和 佢玩咩咧？佢好普通嘅，都系深圳好多嗰啲环保口爆啦。 系啦， 跟住上捻到去，哇！屌嗱声咯，记唔记得啊？ 我唔好记得啦，呢恐怖嘅嘢我唔想记。 哇！ 我会潜意识唔记得噶。 唔系你的最爱嚟咧，嗰啲 啊你唔知喎，你走咗啊嗰日 去边度啊？ 平湖啊，你中间走咗嘛？ 平湖 又话老婆 call 又话成屌，你真系玩咗出嚟。 嗱，上到 我唔系 老 板 call 定老婆 call 啊？ 系啊，老板 call 啊， 老板 call 冇老婆 call，sorry。 上到嗰啲咧，真系。又肥又矮啦，又老啦，哇！真系 四点系咁噶啦，大佬啊，唔系平湖呢度啊， 唔系佢讲紧岩田， 唔系讲紧平湖啊，你讲平湖 咩啊？你有冇听书噶？都讲紧上我哋唱完个雀仔 K， 跟住上楼上 平湖啊， 哦 ，OK， 平湖啊， 跟住见到嗰啲猪西嚟噶嘛， 系讲环保吹啊，老老实实咧，关爱咧又贵，又系会遇猪扒嘅。頻率高嘅，因為我係慣性嘅客嚟嘅，即係俾呢個勸告大家，就唔好諗住出關會平靚正， 是调翻转 嘅。哇！真系想，真系想拔枪啊！真系想即系拔。 喂，我其实咧， 即系拳头压，唔系下边压，系嘛？ 其实呢度咧两张床，我谂紧咧，我想问一下你嗱，你嗰代应该试过，你嗰代应该未试过。嗱，我同我啲 friend 咧试过咧，隔篱两张床咧，我都想开一集讲，就你睇我，我睇你，又 exchange 下嗰啲，你哋有冇玩过？ 有啊，咦，嗰啲老友玩过， 劲啊，一个打两个啊！ 都好老友啦，要玩呢啲真系要 玩，即系点啊？即系你即系两个人平排一齐， 同一间房 平排一齐，即系好似 three P four P 嗰啲咁啊？ 唔系，自己搞自己嘅啫。 自己搞自己咁一定有啦。 Exchange 都有。 啊，俾一集你讲，好下张。喂，呢个真系 喂咩事？叫人要都安慰得唔起。喂，我睇翻我好似好受委屈喎。 喂，你系咪即系为咗节目需要喺度搞笑啊？ 我觉得我好受委屈喎。 你第二朝喺晏田同我讲话，喂都几抵啊！你唔记得同我讲过？ 系咩？几抵？ 你未减肥之前，你 几抵系什么先？ 我唔知 道。几抵系食个早餐几抵咗，即系话。 快啦！喂，再啱仲要讲，你知唔知道下集系乜嘢？我俾少少预告。屌你妈，有个盲拳打死咗个老师傅啊！啊，就系咁多。啱先讲下集啲嘢。嗱、啊，呢、這个平湖啦，哎，呢、這个出过咯，好似啊，唔系。 节目抽歌，我做咗。 嗱咁又嗱，因为大家我都系偷录啊，所以唔介意。 都九， 好难， 系咪九十后啊？ 好求求其啊，零零后呢、這 个。零零后啊， 即系 影 片 好 捻求其。咁啊，下个啦。诶、欸，嗱，又系岩田斩女嗰啲嘢。啊，四哥真系犀利。 哇，你呢集真系玩杂菜煲嚟喎。 系咯、 啊。 你喂， 你冇先后次序喎。 有嘢。 还债啫，即系几集咁样俾阿 Tom 骑劫咗。 喂， 睇佢 ，Angel。 Oh my God，no 啊，打咩架势 ？Alex， 条片细声啲，条片细声啲。 嗱，我要特登突然间就收埋喺嗰度啦，真系唔系摆明噶。 呢啲唔得啊，我完全接受唔到啊，而家。 好啦，喂，平湖岸田嗰度，大家接受到。 我真系有啲可惜，就系拍唔到有几猪咯个样。 你呢个知唔知啊？呢、這个追唔追啊？呢、這个你问人攞电话攞微信，你又唔交出嚟啦？ 呢、這个啲观众应该未必知佢咩人嚟。 佢做收银嘅，我同佢讲。 书啊，呢个系嘛？ 即系嗰晚咧，嗰晚竟然会觉得系咧，全场最靓嘅，全场最靓嗰个竟然系收银。 啊，咁不嬲都系啊。 Oh my god！ 佢一阵纯真嘅味道先啦，起码系嘛。 即系咪嗰啲在职培训先啊？即系试用期啊，收紧先咁啊！ 喂，大家，其头先我讲咗少少即系花絮啦，就系点解啊？边个即系老盲拳打死老师傅咧？边个系老师傅啊？梗系汤告老师啦！ 哇！你咁快就去下个汤？ 系啊，系啊！嗱，汤告老师咧喺嚟紧嗰两个场嗰度咧，即系佢喺美国翻嚟短短十日咧，就竟然。 喂住先，你有冇问过佢噶？你开佢名？ 唔捻使问啊！屌，佢出样都唔惊啦。喂，阿汤告老师咧就即系蒲精，晚晚都蒲，但系竟然咧就短短喺十日咧就衰俾一个大陆妹手上。好， 一日咋？唔系十日啦，一晚啫。 翻嚟啊， 一晚 翻嚟十日，翻嚟十日。嗱，首先咧去完阿汤告老师咧就去同我哋去咗惠州两个场。咁我都可以玩足噶啦，嗱呢度， 哇有样哦、啊， 执好蒙噶啦，好下张啦咁样，嗱呢张又有样噶啦，就去咗嗰个场，呢啲女咧就系500-400坐台，过夜就千几啫，未到2000嘅，咁啊阿 Tom 咧就阿汤告老师咧镬都系一拖二啊。 千几系千头千尾啊！ 千尾啦， 千尾 过百嘢，都 同神兽差唔多价钱咯。 喂，仲有就系嗰日最威咧，就系四哥。 你上有冇筛选过啊？ 筛过噶啦。喂，呢个边捻过嚟噶？ 啊、我知呢个边个角度，屌你咪趴喺度。嗱，全部都系净系出到啊边个样嘅啫。嗱、大家都有少少。有 唔系你慢啲啊！你咁快啲人睇唔到。 呢个边捻过嚟噶喂？啊，我知道边个。哎，嗱呢个好嘢啊！全场最靓嘅香港小姐啊！嗱，俾阿四哥中意阿四哥，俾阿四哥 mark 咗。不过咧，阿四哥就唔得闲嚼嘅系嘛？ 呢个似桂林嚟啦呢个。 阿四哥话唔得闲屌佢，就亲自同佢讲，跟住搞到佢喊，然后咧我去安慰佢，就抽捻咗几下水。 唔系唔系，可唔可以解释系咩事啊？即系大家 有去噶嘛？ 我冇去。 啊，你冇去啊？喂，去夜场玩，间场都金碧辉煌嘅，咁样就上到去，咁都有成二百条女拣到啦。咁二百条女咧，以为好捻劲啦，我呢咁嘅乡下仔，下间场仲劲，不过唔讲下间人，呢个二百条女啦。咁我认为全场最靓系佢啦。咁啊，佢就拣咗阿四哥，佢话我即系佢阿四哥喺佢前面嗰阵时狂癫。咁啊， 唔系本来系本来咧，未入房之前系觉得几好嘅，不过入咗房之后咧，就觉得太文静啦。 你文静，佢咪文静咯，系嘛？ 唔系，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当时系咩环境啊？其实 当时冇啊，我入咗房之后，我觉得佢都唔系咁好玩，所以咪唔想同佢玩。 唔系，首先你哋就坐咗台先啦，系咪？跟住就再入房，系咪？ 唔系坐台先，坐台先 系啦。 佢第二日要佢都话唔得闲嚼佢啦，佢要翻工啊！第二日咁我就都系要翻工噶，咁我陪咗佢翻深圳啦。 啊，即系你哋都冇话上房嗰啲嘅，有冇？ 呢个有，呢个有，呢个咧就永远都系飞禽大咬嘅。嗱，佢直情擺埋 pose 俾我影噶啦，呢個就係湯告老師。咁佢唔喺呢間場慘， 冇我一般，我一般 慢少少，慢少少，睇唔切， 睇唔切。OK， 係啊，慢少少。 嗱，主要係欣賞呢條女嘅啫。 呢條女係邊個噶？ 講咗好多次咯，佢啊， 阿四哥嘅呢條女。OK， 阿師， 俾咗幾錢啊？五嚿水。 系呢个咧就坐台就五嚿水，咁佢咧就心口咧就有个哈哈笑牌嘅，哈哈笑牌咧就解释翻咩嚟啦？其实哈哈笑就即系代表佢唔屌得嘅，系啦。咁未系咪姨妈到就唔知啦。总之就代表唔屌得嘅，即系佢姨妈到 金鱼啦，系啊。 佢 唔我哋 佢姨妈到唔屌得又可以挂个哈哈笑牌，佢由头到尾。翻工開始就唔屌得，亦都可以掛下笑話，佢唔需要解釋俾你聽噶嘛。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唔係咁想同佢玩，其實就唔係佢問題嘅，主要係我不嬲都嚟啲 K 場啊或者 KTV 啦，我不嬲都唔係咁樣玩嘅，我就比較中意唱歌啊。咁如果佢中意，即係佢都識唱嘅話，反而會係同我幾好玩，好似你嗰個咁啊，你嗰個。走过嚟叫我同佢合唱， 佢冇同你出， 冇啊！我有邀请佢同我唱歌，佢话 冇得同阿四哥 interactive 系咪？ 系啊，即系佢唔 实习咁样啊！ 佢唔系啊，佢唔识唱啊，佢就唔唱咯。 有冇挡手挡脚先？ 冇，我冇兴趣掂佢，因为我系嗰种咧，我系先玩，即系先玩完开心，跟住咧先进入咗个气氛，跟住先至开始。慢慢 close， 即系嗰种、我就唔系一下就跳入去，即系唔系好似好多年冇掂个女人 咁 样。 唔系，我想问一下，其实因为我冇去啦，我唔知道现场玩嘅。咁其实当时你有冇佢自你有冇？ 你讲到好似警讯咁样，当时嗰案发现场咧， 梗系啦，大佬我 佢咧就坐喺度一碌木咁样样。 我哋呢啲就唔系咩场警讯咁样嘅，但系都系警讯嚟嘅。咁其实当时咧，你系有冇邀约佢唱歌啊，或者什么啊？ 有，我都讲咗，我有问过佢，不如同我一齐唱。咁佢话佢 有冇话 佢唱得好难听，跟住就唔好啦。咁我冇逼佢，咁、okay. 我都相信咧，啲女咧 系唱得难听咧，就真系唔唱嘅，即系冇乜，即系佢嚟翻工啊嘛，佢何必要唔唱咧？佢唱得硬难听，佢咪唱咯，咪冇所谓。咁我都明嘅，咁我就即系我个人就比较嗨嘅。 点嗨法啊？ 咁我咧就我系中意唱 K， 即系我系中意唱歌。咁你冇得陪我唱，咁我又觉得你扣分啦。即系我玩女咧系嗰种。即系嗰种扣分制咯，即系一开波坐台，我拣你系因为你哦个样 OK， 咁我唔识你性格，我又唔识你点玩法，咁我咧就定咗你哦系呢个分数，然之后一入到房，跟住哦你识唔识唱歌啦？因为我中意唱歌嘛，咁你可以同我合唱嘅话，加分叮当，跟住咧你唔识唱，咁啊扣分咯，咁 OK， 你唔识唱，你可以陪我玩噶嘛，但系佢又唔系嗰种咧比较识玩嗰种咯，咁又哦又再扣啦。咁慢慢就開始 變咯。我想問下佢唔識玩係，即係佢差色中差妹嗰啲都唔識。 識， 唔係呢啲肯定識㗎啦。 佢唔係掰呢種。 唔係，係咯，我唔係掰呢種咯，係咯。 咁啊，下次醒少少啦。嗱，全場最撚靚咧，我確實係佢㗎啦。靚通常就招呼唔好啊，呢樣擋嗰樣擋㗎啦。 唔係喎，呢樣唔係喎。是撞手神嘅啫，因为我以前就去沙湾嗰边唱 K 咧， 嗰啲冇底 线，即系嗰啲靓嗰啲都好捻好玩噶。 唔系我觉得， 不过就点讲咧？可能即系我冇得讲，唔知依家，因为我始终觉得咧，依家啲女咧 扮嘢咗， 唔系啊，物价通胀啊，你谂下佢坐袋500蚊。真係坐到收工㗎喎，你唔撚叫佢走。 Depends on 你個場個消費同埋佢覺得咩係賺得夠。 佢本身嘅情緒低落，亦都冇動力去氹你啦。簡單啲講。 唔係，佢覺得點樣係賺得夠咯？每一晚係。 唔係，應該係話咧，一啲識玩嘅女咧。是好撚快已經上咗岸嘅啦，即係唔會再喺度咁樣玩。 係，我確定你呢樣嘢係。 佢或者係一啲真係初出茅廬，佢未揾到嗰嚿水，咁所以佢先至咁好玩，咁俾你好彩遇到咯。因為講真的，你諗下500蚊已經係最撚貴咯，坐台呢一度有啲300，有啲400噶嘛，冇600噶嘛坐台。 冇300。 係啊。 話有300啫，我成場揾唔到300，400、500。 咁所以就係話。当你500蚊啦，喂，我哋嗰晚7点去做，跟住玩到2点，我哋出去食宵夜嘛。 嗯。 哇，7、8、90、11、12，总共7个钟喎。 即系计翻最低工资。 屌你，7个钟先 围唔到皮啊！ 系咯，7个钟先至收你5嚿水坐台啫。咁我当然唔知嗰啲酒钱佢有冇分 commission 啦。 啊， 系咯，喂。 哦，佢哋呢啲场冇嘅，冇嘅。 我想话俾你知，嗰5嚿都未必佢代晒。 唔係我 仲要同媽咪拆， 要 同媽咪拆， 要 啊！唔係我知就有啲就係翻工就俾咗一嚿錢嚟翻工嘅 押金， 係 押金， 跟住就你坐台嗰啲錢咧係真係自己剩袋。 唔係你唔使計押金什麼啊，其實佢同你坐台，即係佢要同媽咪拆嗰條數一定 係最少50啦， 係啦， 最少50，最低都50。是嗰10年前啦， 咁所以 跟住啲酒税咧，佢哋冇得拆嘅，佢哋啲唔同嗰啲酒吧嗰啲。 媽咪可能有得拆， 媽咪有，媽咪經理嗰啲有，即係酒税就媽咪經理有，但係佢哋嗰啲女就冇嘅，即係唔同酒吧嗰啲咯，酒吧嗰啲可能即係都會女都有得拆。 喂，講下 Tom 沉船嗰個場咩啊？你哋做咩發表啊？關於第一個場， 你哋講曬呢啲咩？ 我就覺得依家咧，你要揾啲好玩嗰啲女，真係好撚撞手。 第二個場你要去啦，你嗰日唔去，其實好玩嘅。間場又靚，不過消費係高啲，但係真係靚，交足貨。嗱，喂，嚟料啦！第三個場就係阿湯國老師沉船場啦，呢個叫做咁就。大家 focus 呢條女啦嚇， 放大， 唔好，隔離有個唔好想上鏡，嗱見到啦， 咪照放大， 放大哦，點解放大啊？呢度邊啊？縮放， 喂，呢幅好朦喎，有冇幅清晰啲啊？ 偷拍係咁噶啦，佢都唔願上鏡，就俾你做節目咩上鏡嚟？ 你揾幅清晰啲嘅先，放俾呢啲大家聽， 冇啊， 觀眾睇喎。 大家將就下啦，我都係搏命。喂，嗱呢幅係下幅，嗱呢個真係傻啊！呢個部長係唔使坐台錢嘅，不過撲街你老尾，你睇清楚有咖喱雞啊，即刻冇撚人，如果唔係想溝佢。佢個髮型啊，好吸引喎！ 你有冇？ 你覺得？ 喂，你哋真係冇去喎，真係我講嘅啫，呢個真係。 呢度係邊度嚟㗎？其實 嗰度惠州咯。 我呢个惠州， 都系惠州啦， 惠州场 ，OK。 边度唔讲啦吓，因为我哋都 唔紧要，唔紧要。 高费， 你系自己去就系同佢哋去啊？ 都系同佢哋去啦。嗱，咁啊，嗱呢个就系我坐嗰件啦。咁啊，使放大， 放大， 你加要放大啦。你做乜唔放大呢度啊？ 嗰条咁多寸嘅视线，点解唔放大啲睇咧？我哋 转头有幅仲清晰嘅，唔使心急。嗱，汤告老师，嗱，沉船嘅主角唔系沉船嘅主角系汤告老师啊，沉船嘅对象就系呢、這 个 ，OK， 呢只羚羊真系哇，都唔知系咪急症大发。据阿老师所讲，佢嗰晚喺有系冇瞓过，好似话有咁样啊，但系佢八点走噶啦，朝 咩叫咁样？你解释清楚啲啊！ 一晚咯、啊。嗱，阿老师我唔知佢几多岁啊，但肯定我后生过佢。 一晚四次。 系啦，即系呢个纪录咧，我就即系都十年八年前就有嘅。 O K。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啦，有冇两次啊？你 我你咁样你咁样问我，我唔系 你唔使答噶啦。系咯，我想睇啲表情。 我又冇办法可以，我又冇办法可以证明俾你睇。我有系咪先？ 嗱，呢个成个 miss 咁噶啦。嗱，佢事业线啊遮住咗，佢好细。 喂，头先我同呢个系咪一样噶？ 一样啊。 OK 噶嘛 ，OK 好醒噶，有酒粒噶，听嗰啲。碌 大啲， 有酒粒噶。 我哋碌大啲。 有走粒， 跟住誒睇翻頭先嗰張，我好似有視線係嘛？ 係啊！ 好啊，跟係啦，誒呢個哇！ 我估計佢保守估計 嗱呢張應該 35度啦，35度啦，34、35啊！ 呢啲中女啊，完全係你嘅 style。 點解你玩親都係中女嘅？ 中女係因為我蒲慣場，我知道後生嗰啲咧，第一唔啱傾，第二唔會同你好招呼嘅。即係我俾錢出嚟係要招呼你靚唔靚，我都係同你一夜夫妻啊，同你做人世咩？即係佢你個樣交到貨都 OK 㗎啦，你唔撚係樣衰我 OK 㗎啦。所以你嗰、那個咩，我寧願屌人妖。都好过呢度咯，我个人觉得，我真系觉得好捻过分。 啊，明 啊，大家评下你， 你讲咩？你讲咩？ 坦当喺嗱，虽然你冇见佢，但系真系喂，屌喺留言嗰度嚼嚼嘅，太要高要求啊！嗰2嚿2嚿水就走咋，想点啊？嗰、那个四点啊！ 哦，你讲头先嗰条片， 耕田啊，你就系嗰次讲咗啫，你系咪醉咗啊？你嗰次 我梗系醉咗啦， 醉咗讲呢啲， 我都唔记得。 嗱、啊，好，喂，出错啊！哎，出咗啊！喂，冇，呢个系边个知唔知？ 唔系头先嗰个咩？ 系啊， 系咯， 嗰个。 咁樣就即係比較有 style 啲喎，覺得係 專業設計噶嘛，人哋收得你5嚿水坐台， 即係咁，唔係因為短頭髮比較有 character 嘛，係咪先？ 直情就係睇中佢有 character 啫。喂，冇咁就係啦，中間畫喂出呢張相邊個擺落去？ 咩嚟㗎？喂，好好意思，咩嚟㗎？喂，呢啲咩嚟噶？ 啊，老师条女啊，沉船嗰条女啊，一晚死嗰个啊？ 边个朝早 四个钟死嗰个啊？ 嗱，呢啲我睇个情况咧，嗱，嗰啲咁多 喂，你唔好去公安咁样，哎呀，真 又成咧，好似朝早拍噶喎，呢啲全部系。 系啊，嗱，老师就 但系唔系呢条女嚟喎。 嗱，睇下咁先啊，老师啊，真系对我哋算好噶啦，由广播厅点样纽约变东莞。镬镬咧做晒 model， 下昼啊 Skype 添。嗱呢个咧就系我同阿肥佬即系搞杂志、搞出版事业嗰个。 你唔好讲边个。 同埋我同埋佢都觉得佢肥佬有好多肥佬，都觉得佢好索嘅部长。咁啊有咖喱鸡啊，所以我即刻抽咗两嘢水又冇。喂，同埋 by the way 我 呢个部长嚟嘅。 部长嚟嘅。喂 ，by the way 我想讲个秘密你知。你头先第二个场咧，惠州咧，你咪话嗰条女唔好玩嘅。 嗯 其实我抄捻咗佢3分钟， 3分钟好啊， 唔系你好啊， 咁你好兄弟咯， 你醉咗，你醉咗 你喺边度抄先？喺厕所抄定 就喺就喺個廳度，不過佢 就喺個廳度插， 但佢嗰陣時 咁激烈， 瞓咗。 你咁激烈喺廳度插， 我偷偷地就又唔知又遮撚住嗰陣冇。 你係咪上下其手啊？ 我都冇抄入去，都係摸下腳啊，摸下 pat pat 啊咁樣。 係咁 你講緊。咁樣你嗰個台咧就好撚冧我台， 好好玩得嘅嗰、那個，所以我咪交換咗咯。見你攤唔著，你嗰個咪我無謂嘥料啊！嗱，大家網友咧注意，我識過嘅兩班 friend， 其中一班呢班啦，同埋加上老細啊咩話上集啊，中意賴閪嗰啲啊，好似唔係你。上次我同阿 Tom 阿 Tom 個老師講啊，有個肥嘅老細中意賴閪嘅，我收到風，係嘛係好似同你講喎，係啊。 唔係，你同 Tom 個老師。 咁咧呢班咧係第二班 friend， 第一班 friend 咧又係一班五啊幾歲嘅 friend 啦。咁嗰陣時我十年八年前啦，咁去啲夜場咧，鑊鑊都係噶啦。大家又交換啊，又炸帝抽水啊，有啲係一個俾五個玩啊。其實大家所有嘅痴漢嘅意識潛藏喺香港壓抑好耐， 唔係呢啲好 common 嘅， 可以唔係有啲人未翻大陸噶嘛？明講先，全部都可以。乜喺大陸玩就係無底線，講完啦就係、是、咁，就係、是、想放縱嘅試下 ，OK， 咁下張相。 但我明白點解你咁重口味，因為你成日同嗰啲幾 係啊。 即系你成日同嗰啲咧， 放大， 嗰啲咧，即系重口味嗰啲人一齐嘛。 嗱，呢间场咧，我哋真系来来回回，即系睇咗五百条女都有，来来回回睇咗五百条女都有。一组女咧就大概系二十个到啦，我哋都睇到廿五转有嘅，廿五组女啊，太大啦呢间嘢，一阵俾个门口大家睇下，虽然冇名啊。咁就嗱呢啲真 係呢個媽咪我認識噶， 係係 呢個係咪媽咪啊？ 應該係啦啩， 即係個攞頭 睇都 點啊？喺熒幕嘅 右手邊 係啦 啊， 應該我認識過呢、這個， 你認識嘅？咦喂，呢、這個粉類 佢以前喺深圳做嘢嘅喎，係 咩？ 係 啊， 係你指嗰個我都係覺得 呢個 最後生 係啊係啊。我而家先睇到， 正常啲 即系最左手边左手边黑色嗰、那个系嘛？ 喂，有一组咧， 即系我哋玩猫屎，系啊，指住咁啊，大家睇到啊，呢个最 OK。 有一组人咧，临尾嚟咧，哇，重口味到咧，全部都系叫做咩啊？ 啲坐台几钱啊？呢啲 重熟五嚿咯。 哦，全部都唔够， 全部都唔够啦，佢哋。 系啦，呢啲啊應該全部係東仔嗰邊過嚟噶啦，咁、啊、就嗱呢啲就絕對係不能出街嘅，不過我都影咗啦，叫做嗱係啦，一組一組咁嘅入嚟，十個八個，有啲係廿個，有啲組別就多啲人，做乜？仲有幾耐？嗱，大家睇到啦嚇、啊，即係選飛咁樣嘅嗰個場面係選飛咁，間房大概有200尺到都有啊。 唔止，你间房都有四五百尺，就咁睇打横。 实用系二百零尺啦，最多。咁就大过我上次上一间惠州场嘅，呢间真系值得推。哇！ 有啊，佢啊， 系啊， 老市场出现喎， 真系好捻有趣啊！ 十啊， 嗱，系啊，嗱，明白点解老师会沉船啦？你睇呢条女，连玩脚嘅满足噶都带埋你啊！嗱，佢唔知道我影佢相嘅，但系佢就喺度，大家睇就睇咩啦，啊，即系摆 pose 啊，即系睇到我流口水啊，你即系我中意玩脚噶嘛，嗱， 哇， 系 ，Oh my God， 嗱呢啲咧， 真系要放大， 系呢啲咧就系、是、即系大陆场嘅玩法啦。呢啲係催花嘅行為啊！呢啲叫做咁，佢唔就範唔俾抽水咧，就直接剝佢奶罩啊，除佢底褲啊，咁樣咯 嚇。咁有冇啊？ 咩啊？梗有啦！ 除咗啫， 唔係我淨見到佢個罩咯，拋文嘅，你冇嘅啫，曬 甩咗。 我以前咧去唱嗰啲 K 咧，我係真係就咁剝出嚟。 喺邊？ 我唔知沙灣咯，沙灣嗰啲咯。 啊，沙灣 我一樣啦，一樣啦。 我唔知依家仲得唔得咯。 全身剝曬，同你猜妹，我喺水圍玩過，但係而家我諗。 嗱 ，update 下啦，依家唔得㗎啦，依家呢啲即係深圳一線嗰啲全部都唔得㗎啦。 嗱，不過我補充翻啦，我去呢兩間惠州場咧，係基本上冇乜禁忌嘅。 即係有翻以前嘅玩法。咁你話過分啲嗰啲就跳跳於舞啊，又即場正法嗰啲就暫時未聽到啦。 唔係，我想問一下咧，以前嗰啲玩法，你意思係點啊？ 起碼光明正大間場有女，又唔好又話咩？啱啱喺度亮板色，啱啱撞到扮朋友啊，係擺明企喺度俾你揀嘅，有幾百個嘅，跟住叫佢埋嚟就明買明賣，就係五嚿嚇賠，跟住過夜就千幾兩千，即以前嗰種玩法係唔需要驚嘅，係唔會有公安拉。我從來冇諗過喺夜場會有公安拉。但係而家聽講長平嗰啲場咧，就係扮亮板式，亮板式咧就即係香港嗰啲家裝紅嘅 KTV box， 唔係即係羅湖嗰啲 K box。羅湖就好多 K box 噶嘛。 羅湖係咯，咪就係亮板式咯。根本就扮正經卡拉 OK， 然後跟住你撞到啲女仔 friend， 然後大家識係唔撚關間場事，係唔咩上身。依家最唔知就咩上身啦呢啲嚇。 好啊好啊，今集 extend 少少時間先。係我想問，咁你哋玩嗰啲係咩先？你都根本冇講過你玩啲咪咩喎？ 你講邊問？ 你即系你话佢哋扮亮反色，跟住玩嗰啲玩紧啲乜嘢啊？ 好嗱，就系、是、所以你唔好集齐我嗱，佢咧就系、是、根本就扮亮反色 KTV， 就系香港嗰啲加州同 KTV box 以前嗰啲，根本系一个正经嘅卡拉 OK。好啦，一班仔上去唱歌，但系佢有班女仔 friend 上嚟同你一齐唱歌，系女仔 friend 就并不是间场介绍啲女俾你坐。個分別在唔在？明唔明啊？即係著普通衫，唔係著靚衫，亦都唔孭上身嚇。你同佢嘅啫。 唔係，我意思係問你哋係喺個場度玩啲乜嘢啊？ 猜做什麼會啊？飲酒啊？跟住上房屌閪咯。 咁你同其實同我哋平時去玩亮髮色都一樣啫喎，叫啲女。 即係我哋自己出嚟揀兩樣嘢嚟嘅嗰種感覺。 Excuse me， 我哋自己叫嗱。咁樣我哋去 K box 啦，點樣玩呢、啊、就係、是、自己喺微信 call 啲女，跟住再上。 類似咯，類似啊！而家就類似要咁。 咁但係你要玩個方法其實冇分別喎，根本。 冇咁爽。 我聽你講。 時間咩？好多人啊，偷上去偷跳半日嘅啫嘛，又要咁又要咁，冇過癮啦、啊。又唔係唔使錢，又唔係平啲，又要經微信，又要唉唔好。我哋興豪戲噶嘛，一鑊就睇卅個噶嘛，跟住慢慢揀，成晚睇足五百個噶嘛。你微信你點樣 call 卅個一轉上嚟啊？ 唔係， 佢哋有冇經過專業訓練啊？你唔知噶喎，呢啲有噶喎，呢啲識冧你噶喎，唔係點會有老師沉船啊 ？OK，I see， 即係佢哋比較 professional 嘅。 Yeah， 當然啦。 咁今集我哋系咪差唔多啦？ 喂，唔系差唔多，仲有好多片啊 ！Alex，extend 少少啊 ，extend 少少啊！嗱，喂，即系好难，我先去，即系我都系打开眼界，我觉得呢间场真系好靓。咁快速碌碌啲相啦，同埋有啲咩值得讲嘅，我尽量缩短嚟讲啦。哎，嗱呢、這个 唔使缩短你， 缩短嚟讲啦。嗱呢个坐我嗰个啦，屌俾又俾阿老师 吹。呢个系咩场嚟啊？你 呢个咪就惠州嗰个啦，都话惠州阿老师沉船嗰间啊。嗱，佢而吹花喺度咩啊？ 同你翻去头先好似有 disco， 再翻一两张相去。 有 disco 音啊，有 disco， 一阵间有 disco 音，有 disco 系咯。 嗱呢个咧就系同阿四哥差唔多年纪坐嗰个人嗰个 friend 嘅嗰条女啊，呢个反为我介绍俾佢，几傻我觉得。嗱系啦，喂，哎，嗱呢个就真系。 喂，出咗未？ 入咗啦。嗱好啦，诶，唔好睇埋啲相先 ，disco 啊嘛。后屘就山灯播嘢啦，播歌喺度跳舞啦。 但系都系喺间房度啫嘛。 房度啫，嗱，大家网友好多咧都未睇过呢咁嘅场面嘅，咁我有机会 show 俾大家睇啦。喂、哎，呢个我嘅， 再俾人拆厕所。 系。嗱、這、呢個真係好撚癲嘅呢個，阿老師玩得癲時，呢條女又配合到佢，咁所以咪沉船咯，即係少翻大陸啊！ 唔係總有嘅呢啲， 佢話一拍即合啊，無論喺性方面亦或各方面都係一拍即合啊！你睇咁樣啊， 哇咁嚴重！ 係啊，我突然間拎起部機捉佢呢個動作啫嘛。嗱一陣間咧有啲沉船嘅過程嘅對話。睇埋啲片啊，去啊！ 咁跳舞跳到夹怪咁嘅。 hold 住先 ，hold 住先。 又 hold 又话快，点啊？ 唔系啊，沉船嗰啲过程，我哋应唔应该去开多一集先？ 系、啊，下集先系。OK， 好，好，休息一阵。 系，休息一阵先。好、啊。